運輸部為塞車又整啲電子路，過路收銀欠公道，做馬路係公務，大家奉旨用車路，但馬納雖有權利冇，請專家做試驗，經費許可要梳眼，哇猛開刀，乜嘢好處都冇，直情犯中路，電子路做車主用車為幹路，要納費用唔着數。犯中路，運輸部為塞車又整啲電子路，過路收銀欠公道，做馬路是公務，大家奉旨用車路，但馬納雖有權利冇，利用馬路哇刮粗籠，車主估錯中空補，臨尾甩數，一支咒罵操縱特權用霸道，係死路，遇塞車就應該盡量疏導，志在發達又唔